系啦，咁啊，不如等 Peter 啊，同大家分享一下，咁你觉得蚁侠又点咧？同埋会讲一啲啊，关于其他嘅作品啊，都有牵涉到变大缩细喎。咁呢啲大家应该唔会陌生啊。如果大家睇开日本卡通嘅特摄啊，呢个系经常有嘅嘢。系咁，同埋对佢哋会用嗰啲咩原理嘅咧？咁好，咁啊，等 Peter 讲下先。有蚁侠觉得点先？ 好啊，睇完套戏咧，都觉得个都几爽快，因为佢咧变大缩细个情节系好快就可以缩细，又好快变翻大另一个。地方出翻嚟，即係有啲好似睇到好似宋江主義咁樣咧，嚇、啊，即係好好爽啦、啊，好流暢啦、啊，嚇、啊。咁啊，嗱、嗯，講開變大縮細啦，咁啊，如果大家讀個物理都知咧，呢啲粒子啦，原來粒子同粒子之間個距離好大嘅，咁啲人就諗，咦，原來粒子頭咧之間距離咁大，好似一個海綿，即係成個人體好似一個海綿咁樣，咁你只要揸實佢咧。咁咪縮窄咗粒子間距離，咁可以啊縮細咯。咁但係有個問題啦，你就咁將粒子同粒子間距離縮細咗，但個質量係冇變嘅喎。咁如果個蟻俠縮細咗好似蟻，但有人嘅重量嘅話，咁佢咪唔可以騎住只飛蟻飛咯？咁除非嗰只蟻俠有一啲反重力嘅力量啦，即係話佢質量唔變嘅，但係咧。佢又可以控制個佢嘅重量嘅，咁啊解得通啦。 嗯， 咁啊，不如又聽下 Marvel 點解釋啦？因為上網睇過啲 Marvel 嗰啲，即係人講啦。啊，最主要咧，原來咧係頭話講個博士發明一種叫粒子啦。咁嗰種粒子咧，原來一種空間技術嚟噶。佢縮細嗰時咧，就可以將啲多餘嘅粒子又擺落喺個異空間。有時咧要變大，可以喺異空間攞啲粒子補充翻喎。咁即係如果係咁嘅，又可能解釋到喎。即係例如好簡單，例如 咁咯。咁咧，嗱你就唔可能細過啲粒子啦。點到？即係一倍光速嘅細法咧，係超越埋粒子嘅 size 嘅，即係可以再細、無限細。咁其實呢個都係講唔通嘅。 呢個就係 咧，你咁樣夾硬偷走一粒子咧，咁你都要有基本嘅數量㗎。咁即係話其實你都唔能夠同粒子咁大㗎，即係、就是、你有粒子咁大，你要冇可能啦。即係粒子係基本啊嘛，咁你冇得翻一粒粒子咁，你都構成唔到個蟻俠嘅。即係如果你係用呢個原理，係咪？咁同埋你個腦細胞啊，都肯定唔止係一粒粒子啦。咁即係話你就算佢縮得到咧，佢都唔會記得咗自己係蟻俠㗎啦。 嗯， 係啦，所以我覺得佢縮細到佢就差啲變白痴，唔怪之佢喺量子空間話個頭痛啊，即係佢啊，即係個腦啊縮細咗啊嘛。 呢、這個唔關事嘅，係呢、這個應該唔關事嘅。佢都細到一早冇咗個腦嘅，已經係。 係啦，咁樣就係好奇怪喎。佢縮細咗，佢啲力量又唔變啊。佢可以有時佢可以好似一個即係好大力嘅喎。咁可能 佢都唔好大，佢就係一個正常人嘅力量啊，即係佢縮到咁細，一拳都可以打到個人嘅 係。冇錯。 咁佢早期嗰陣有講過話，其實個質量冇變啊嘛。咁但係如果佢質量真係冇變，佢就唔可以踩落人哋啲槍度啊，或者唔能夠將個皮利士糖或者嗰個托馬士火車頭變大砸爛人咧。如果質量冇變，咁佢就算放到咁大，佢都係個氣球咁輕嘅啫嘛。咁又或者嗰座大廈，如果佢縮細咗，咁係啊，縮到旅行機咁大，但如果質量不變， 你 都拖唔喐 佢噶嘛。 係啦，就唔會變咗個玩具咁輕噶嘛。咁所以呢個其實佢都係一時時噶啦，即係呢個就係有少少犯咗少。我哋話喂，科幻就唔可以自己掌自己嘴巴嘅，即係唔可以違反自己嘅解釋。咁如果佢留白少少，佢呢個放大縮細嘅原理咧，咁就好即係好交代啲係啊。 啱啊，即係除非佢係八粒飛行石啦，即係可以控制個重量咧。係啊， 佢一咁咧變咗呢個係用另一個科技去令到重力不受影響啫。咁如果佢唔用呢個解釋權咪得咯，即係佢用另一啲解釋咪得咯，係咯。即係點解佢可以保持翻有大力咁？其實你都唔使話佢係咩㗎。咁你話因為佢都仲係一個昆蟲嘅嗰個特性喺佢嗰個，即係佢係蟻啊，或者佢係黃蜂或者係咩？咁你昆蟲好多時候都吹到，其實昆蟲係大力㗎嘛，其實係大力㗎嘛，即係吹到啦嚇，吹到啦，因為佢可以托起俾自己。重幾倍嘅嘢咁樣，咁但係當然你冇可能打得個人，咁但係你唔好理佢啦，咁你吹水啫，咁你但係你話昆蟲嘢好大力㗎，咁你咪有，所以咪有咁嘅昆蟲嘅特性咁，咁就賴過講咗，其實冇解釋點解㗎，冇解釋點解喎，你唔解好過解咯，所以有時， 即係呢個就係魔幻同科幻嘅分別啦，即係如果你睇一啲係魔法嘅咧，通常呢啲觀眾唔使點解釋啊，佢魔法啊嘛，就唔會問㗎。 佢唔會問 科幻片嘅問題，但係 你一定要過到最基本，佢對於常理嗰、那個常識嗰、那個要解得通先得啊。 但係其實都唔一定嘅，佢係佢用咗個咩嘅解釋係佢自己作都可以，但係佢作完之後咧，你就唔可以違反啦。其實呢樣嘢啫，即係你可以作一個前所未有嘅解釋嘅。咁其實日本嘅特攝同埋動畫佢哋有好多奇怪嘅解釋，點解可以即係轉換 size 喎？咁我哋一陣會講落去。 係啱啊！即係嚟係你作一啲而家冇嘅粒子嗱，使佢例如高達有 Minovsky particle 啊，麥洛夫斯基粒子啦， 係咪洛夫斯基粒子？ 係啦。 咁都唔能夠放大縮細嘅，係最多有嗰啲奇怪啲嘅，即係佢已經好神奇㗎啦，佢已經作到嚇。 係啦，不過佢根深蒂固查嗰種麥洛夫斯基粒子仲神奇。可以操縱呢啲模型嘅喎，塑膠模型操縱佢，可以發射激光做防護罩，咁可以魔法粒子，因為佢講嗰種麥洛夫斯基粒子係有一個另外一個魔法世界個引帶出嚟㗎嘛。 係啊，係魔法嚟嘅佢嗰個。 魔法嚟嘅嗰種就係係啦，咁樣就解得通啊。係啊， 解唔通 咧。 不過佢唔使解睇，即係魔法。其實有鬼 問啊， 其實有鬼啊，點解啲嗰度可以喐完鬼上身？咁唔使解啊，係咪？黑鐵地啊咁樣。 哦，高達翻啦，都好多鬼上身啦，成日見到啲喺啲靈魂啊飄嚟飄去啊，同佢傾偈啊咁咯。咁啊， 嗱嗱啲啊嘛。 冇錯啦，係啊，即係聊天室嗰度啦。 即係成架機艙都係鬼，所以賦予佢呢個火鳳凰嘅能力係咪？ 冇錯啊！ 請阿斯諾哥食呢個西瓜冰雪條啊，一嘢插落去啊！ 係啊係啊，嗰個機頭就係咁嘅設計。 係啦，咁啊，基本上一個西瓜冰雪條。 啊，其實睇呢套蟻俠咧，而咧有啲嘢有啲似曾相識啊，因為我見到那個量子隧道咧，就令我諗起叮噹啊，只哆啦 A 夢嗰個八寶之一縮小隧道。啊！佢應該原名叫做格列佛隧道嘅，即係有啲將有人縮細又放翻大嘅喎、哦，即係有啲似啦。諗起、 啊、其實呢個係愛麗絲夢遊仙境一早就作咗嘅呢個嘢。 哦，原來係咁樣啊！ 哦，即係愛麗絲夢遊仙境，佢係有呢、這個、 啊 其實呢個比較少咧，係有變大縮細嘅呢個元素咧，就係愛麗絲夢遊仙境啊嘛。嗱，因為你格列佛佢冇變大縮細啊，佢只不過去咗一個小人國同一個巨人國啫嘛，佢自己其實冇變大到嘅，冇變大縮細。咁但係愛麗絲就有嘅，係啊，佢真係有變大有縮細嘅。咁即係愛麗絲都算比較早嘅呢樣嘢，即係除咗你嗰啲燈神或者其他嗰啲先，即係。嗰啲就係法術啦，即係我哋先個仔唔知咩嚟啦，即係奇怪嘅嚇。 冇錯啦，咁啊，另一樣咧，令我諗起叮噹法寶就喺嗰個攜帶實驗大廈啦。因為咧，叮噹有個法寶就開始相機咁嘅，要影嗰間大廈，佢就可以整個大廈嘅模型咧，而個大廈模型裏邊係好真實嘅，即係根本就將個大廈縮細咗。 佢識唔識變大㗎？識唔識唔得嘅？真係縮咗 嘅。得嘅。唔得嘅，佢係、哦、即係，但係有咩用呢？即係好得意，我影咗大廈啲人咧就影唔到噶，就係影嗰啲死物嘅。係、 哦、 啊，咁、 哦、 就 即係可以整翻啲死物出嚟，啲人啲生物就唔會複製埋。 生物唔可以有喺裏邊，係啦。咁你影咗幾間大廈擺埋佢，再加上呢個縮小隧道咧，就可以入去玩啊！咁啊可以喺裏邊影緊法國公司喺裏邊法國書師睇書啊，啊即係玩啲玩具啊咁咯，啊即係幾得意嘅呢個。即係但係咧，我就有一個問題啦。佢間大廈縮細咗，佢手提機咁，我見到氣咧成掟嚟掟去嘅喎。咁啊，啲裏邊有啲儀器唔會灑咗嘅咩？ 咁就唔知啦。即係勁過地震啊！如果咁樣係咯， 可能佢有啲機關啦嚇。 喂，同埋佢 咁，佢唔會解釋得咁詳細㗎啦。呢個 同埋咧，其實咧，佢亦都做咗一樣好奇怪嘅事嘅，就係咧，咁佢咪。即係佢本身擺咗啲，有啲人係入咗去嗰、那個實驗室嗰度噶嘛，或者啲蟻嘅本身喺個實驗室度噶嘛。 你又講翻嘅入到戲啊！我嚟講叮噹嘅。 哦，唔係。咁然之後咧，佢縮咗之後咧，佢有再縮嘅喎、哦，即係啲蟻喺個實驗室入面噶嘛，應該係之後佢再係 啊， 佢、啊、再縮細翻個實驗室嘅話，即係啲蟻係。是怎樣呢就變回圓形啊定抑或是有再縮細到呢咁而入面。 再縮細咗兩次囉真係。 係囉。即係如果可以縮細兩次嘅話咁其實個夾可以 係咪可以啊都再去搵第啲嘢裝住佢，然之後啊譬如搵個膠袋裝住佢，咁然之後再縮細個膠袋呀，咁係 唔使用個結咁大， 係呀係呀， 不過大廈一早就已經係一盒糖咁大，就袋咗個袋咪得囉，點解要個結咁大囉，係咪既然縮得啦，係咪 係 呀，係咪大部啲呀，唔會死唔見啦， 咁啊係，同埋有搞笑嘅狀況囉，咁啊都係啊，我覺得都係一個市場考慮嘅啫，玩下嘢。 即係有冇攞個夾碌人啊？有冇弄嗰個夾咧碌過人隻腳？係 啊，定係佢下次會出翻個夾啊嘛？就係、是、呢個樣啊嘛。 咪攞香港啊，攞嚟碌拉夾碌人隻腳啊，攞嚟。 哦，有咁 嘅。即係發生呢一幕啊，因為係係。係。唔係，其實呢啲唔重要啦，係啦，即係你變大啲玩具嚟去砸人咧，呢啲咁呢啲咁都係。即係一啲橋啦，即係其實好睇嘅啫，唔係話一個有咩實用性嘅。即係如果佢無限咁，嗱佢其實最奇怪就係咧，佢縮細好似幾乎可以無限嘅。咁但係咧，佢巨大化咧，其實佢又唔係好大嘅啫。即係佢好似大極係都唔算係好大啦，係咯。 可能 要再大啲嘅咧， 好多嘅能量咧，係咯。 好多能量係我講嘅，呢個係我講嘅，佢冇講。 係嘛？哦， 我講話佢可能係有啲其他限制，所以佢冇變，就係佢又冇提過嘅。總之佢變大嗰陣咧，佢又唔係真係變到好巨型嘅，即係雖然你見到 佢呢度都變得再大隻咗㗎啦，最尾嗰 陣時 係咯，大過 Civil War 嗰陣時嘅已經係。 系 嗱，因為佢既然縮細，係 人個 size 噶啦，佢邊度 鹹蛋上都冇好大啫嘛，40米啫嘛，即係其實 佢好似六啊，係咪65米啊？佢講過 佢話佢之前變過60幾米咯。即係可能係 Civil War 嗰個 size 咯。 咁啊，係啦， 佢話佢變大完之後咧，就昏迷咗幾日嘅係。 哦，即係變大完會昏迷。 係啦，即係會耗盡曬所有嘅能力，即係冇曬能力咁樣，即係會昏迷咗幾日咯。佢係。 嗯 ，OK， 即係佢總之都有啲限制啦，即係可能佢變得太大，就會相對會消耗佢啲。 因為咧喺第二集嗰度咧，阿摩菲人都會變大噶嘛，講佢間時 係 佢話佢間時變大咧，最大好似去到唔知10米高咁樣嘅，就好似 係。 係。咁佢哋兩個仲喺度鬥大添，變啊，即係仲喺度講話鬥變大添。 但係佢個戲入邊就冇發生過。 冇嘅，講嘅就係。 咁樣 OK。咁好多人都話自己好大嘅，係咯係咯，攞出嚟睇下， 係好明顯就係 個 笑料嘅。 都叫你唔好再喺度鬥大啊嘛。係。 咁係誒睇佢哋咧，即係掉嗰啲咧。 黃蜂女唔可以變大㗎，黃蜂女自己唔好。 黃蜂女冇變大，但係應該照計。 理論上 嘅，即係其實佢一樣嘅技術嚟㗎。係 啊。 同一樣啫嘛。 即係佢同佢個分別就係識飛，同埋可以射光係嘛？係。 系啦， 即系其实佢个技术应该系一样嘅 ，OK， 但佢就从来冇见过变大啦，呢度就。 但系我唔知道动画系咪佢有冇变大过噶，黄蜂女系。 啊，唔知喎，唔系好觉。 动画 我唔知佢有冇，但系 变大 嘅 喎。 唔觉啫，佢冇咁做咯，或者咁讲系咯。 系咯，系咯，系咯。 系咯。因为佢其实变大咗嗰个，其实佢系另一个身份嚟噶嘛，咩 Giant Man 咁样噶嘛，好似其实应该系咁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即系佢又叫我做第二个朵咁样噶嘛，咁佢继续叫矮侠咧，其实就矮侠 mini 系变细嘅，系咯。 O K。 系。系咯。即系如果佢成日巨大化咧，其实都唔系几好睇嘅。即系其实你大家都知啦，蒙面超人其实都有个阿 J 咧，其实系识巨大噶嘛。咁其实嗰时都系即系叫做有全拉打嗰阵咧，其实佢都会突然间巨大咁啊。打下人，但你其實喺一個等身戰鬥嘅故事，你突然間有變大，其實唔係咁有，即係唔係咁好睇應該咁講，唔係喺實用上嘅用係，其實唔係咁好睇咯。 係， 我 係咯，通常你都係有翻隻同佢咁大嘅打嘅時候咧，咁你先需要有個咁大嘅人啊嘛。咁如果你冇嘅時候，佢喺度揼啲細嗰啲人，其實冇乜 point 嘅其實 係啊， 咪但係阿摩肥人嗰個角色，我唔知係咪響原本公仔書《Civil War》俾阿嗰個假雷神打死咗嗰、那個。 係啊，係嗰個嚟㗎。我睇翻資料係嗰個嚟㗎。 哥利亞嘛，好似 係。係啊，哥利亞，佢嗰個呢個計劃就係哥利亞計劃啊嘛，佢哋係。 嗯，係咯、啊，佢俾嗰個假雷神打死咗。 係啊，係啊，係啊，漫畫版嘅《Civil War》嗰度啊嘛。 係啊。 係啊，係嗰個嚟㗎。 佢就係呢個角色嚟嘅。 係嗱，咁嗱，咁啊講翻啦，咁其實有啲咩原理？有啲咩原理咧？嗱，你呢個超越呢個蟻俠啊，咁蟻俠唔知佢點啦，係佢又咁解咗啦，自己係一有啲有少少撞啦，佢個解釋。咁其實有咩其他作品咧？其實好多嘅喎。如果你睇翻呢個日本特攝片咧，除非係等身超人啦，其他啲咧基本上變大咧係基本能力嚟嘅啫。 係啊，以前香港拍嗰套中國超人咧，其實都有一幕係變大嘅，之後就冇再出現過啦。 係 啊， 開頭佢係等身大噶嘛， 佢打只蜘蛛啊嘛，跟住佢只蜘蛛 踩扁佢啦。 一腳踩死咗佢咁樣，咁就算了。 即 係 咁 啊！蜘蛛都會變嘅添，點知冇喎？係啊， 冇啊！即係通常係又係踩死一次，就會再變大，再打過。 嗱，通常咧，敵人咧，嗱，日本特攝片就好識玩嘅，即係通常咧係人哋變大先，佢哋先會變大或者叫個機人出嚟噶嘛。 係，即係你戰隊就集集都係咁噶啦。係 啦， 集都會變大噶嘛。 因為有需要，所以變大啊嘛，就係合體噶嘛。即係你唔會係無端端自己變大嚟耀武揚威一輪咁，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唔係英雄嘅行為嚟嘅啊。咁喺即係日本特攝咧，佢哋好聰明咧，知道咧你第一個走出嚟嗰只巨大怪就係、是、怪獸啊嘛，佢唔理你係咩樣嘅，你出嚟嗰只含咗出人樣，佢咪俾自衛隊射啊，係嘛？點解你為之你係超人咧？就因為你係只怪獸出嚟搗亂，你再出嚟打只怪獸啊嘛，你咪超人咯，係咪？ 係啊。 所以喺哥斯拉嘅後來嘅故事咧，因為出現咗第二啲怪獸啊嘛，咁哥斯拉咪變咗超人咯，個身份係其實身份嚟嘅啫喎，超人係你兩隻都係兩隻怪獸嚟嘅啫喎，對人嚟講係佢理得你嗰啲嘢似人啲定嗰啲嘢冇咁似人啊？其實嗰啲外星人都係人形嘅，係啲怪獸就怪獸啲啫，咁行緊層都有打外星人噶嘛，咁有啲咪又係同佢一樣係好似潛水衣咁嘅啫嘛，咁又個樣怪，佢個樣都唔係好靚仔啫，係嘛？咁少有啲人類見到佢一樣咯，佢係怪獸嚟嘅。咁其實都係咧，佢你出嚟做乜先？咁可能你出嚟又係咪一定踩爛啲大廈咧？其實又唔係嘅喎，可能你初初出嚟嗰只都喺度散步都好啦，啲自衛隊都會出嚟射你嘅啊。 冇錯， 你第二個出現嗰個咧就係超人啦，咁樣嘅喎，係啦，好奇怪嘅，即係呢個設定啦。咁所以咧，通常咧都會係有啲敵人啊先巨大化，跟住你先會巨大化嘅。咁通常都係咁嘅。咁但係咧，我唔知點解。啲其他啲作品咁奇怪，係佢自己先巨大化，仲要踩死佢唔識巨大化嘅敵人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唔英雄嘅行為嚟嘅嚇。係。被人哋覺得你係出術同埋係蝦細路嘅啫嚇，咁啊唔係幾 咁 唔係幾好嘅。 你識得變大，一早變大就乜都搞掂啦咁樣。 係。唔係呢個問題啊，係你覺得佢冇咗個英雄感啊？ 卑鄙啊！ 系呢睇咧，咁就你覺得佢卑鄙，係啊，人哋都唔識變大嘅，你突然間變大咁踩死人咁樣，係一個咩嘢行為咧？咪其實咪就係壞人啲行為咯。 係喎， 係啊，咁所以呢個喺中國超人咧，有敗筆嘅地方呢下都算係嘅，因為你冇理由做一個咁嘅嘢㗎。你通常係個唔係，但係佢好似係咪嗰隻嘢有變大過嘅？好似係嘛？ 唔係好記得。 變翻細啦，等佢先至踩死佢嘅，好似係咪？我唔記得啦。我唔記得係點啦，係啊，即係咪其實嗰隻蜘蛛都有變過巨大，所以佢同佢巨大打嘅。我記得佢有好似有巨大嘅狀態打過嘅，佢就唔係淨係咁樣，係啊，佢可能係打下嗰隻嘢變翻細，佢先踩死佢嘅啫。咁但係我都覺得有啲勝之不武嘅，係應該嗰隻變翻細，你又縮翻細，跟住先打低佢，好似好啲，係啊。 係啊，想贏到玩。 身為一個超人就唔做啲咁嘅嘢啦，係咯。應該即連 Predator 都唔做啊嘛，因為呢啲係啊，你冇炮啊嘛，我都劈低支炮同你抽過，咁即係咁後日咁好啲啊，係咯，係啦， 但佢始都係大力過你人類啊，咁啊，係啊， 唔係咁雖然係咁啫，咁你好過佢全武裝再打你係嘛？ 即係佢都係喺度扮公平啫。 係啊，咁你唔可以咁講嘅，咁你大家劈低支炮。去打咁就你已經冇嗰、那個額外嘅裝備嘛，咁大家都係徒手嘅時候，咁冇得講啦。你話佢大力啲，或者嗰個人識武功，或者嗰個人武功高啲，咁你都冇得咁講噶咯。咁你呢個已經係大家劈低咗啲外裝外掛嘅嘢嘛，即係所謂嘅最少係咁先啦好過你後面孭住高達咁孭住成個武器庫咁先啦，好過係咪？ 系啦，即大家都冇啦嘛，咁啊劈低啲嘢吓，大家互搏啦，咁你互搏当然都有高低咁，但系好过你要孭住啲嘢咯，即系意思系咁。好啦，咁你快啲数下啦，咁有啲咩奇怪嘅解释嘅咧？喺即系中外嘅作品，或者数下日本啦，其实日本咧反而佢哋好多奇怪嘅解释噶，即系点解可以变大叔帝啊？ 哦，系咁讲翻变大叔帝咧，其实好早期。變大叔世其實呢個中國呢西遊記呢個孫悟空都識得變細啦，同埋有啲金剛棒原本係話重13,800斤有兩丈咁長定海神針咁，佢又可以縮曬塊耳喺度。 咦唔係喎，呢個牛魔王係咪試過變大呢？ 哦， 牛魔王變大係周星馳嗰個版本嘅啫，喺呢個西遊記就冇。 咁講開西遊記呢，其實日本嗰套龍珠啊，早期就一輯啦，莊子咧係發明家嚟噶嘛，嗰啲 成日代 食嗰啲膠羅 castle 係一掉出嚟就變咗，掉出嚟就變咗個熒幕， 係嗰樣嘢， 係咯， 金湛蟻俠嗰啲車咪好似佢嗰啲咁樣咯，其實 係。嗱，其實佢嗰啲叫做 capsule， 其實都係嚟自含蛋超人嘅，因為其實呢個最初咧係有七星俠嘅裝備嚟噶嘛，即係七星俠除咗佢自己。佢自己識得變大縮細啊！嗱，七星俠同其他超人係好唔同嘅，佢係可以，其實佢變完身之後咧，佢依然係等身嘅七星俠啊！佢唔係直接變大嘅，即係佢戴咗眼鏡變咁樣，佢一節節噶嘛，咁變完之後，其實佢人咁大嘅咋，佢係要再巨大化嘅，即係咧佢如果唔巨大化咧，佢就係等身嘅，係啊。咁其實因為最初七星俠係唔係含咗七人嚟㗎，即係其實係另一個系列嚟嘅，最初開呢、這個。呢個計劃就咁，但係後屘先將佢 fit 翻係，所以佢好唔同嘅，其他超人有好多係唔同，即係佢唔係上身，佢係自己扮人啊嘛，所以佢變女人都得㗎，變咩都得㗎嚇。經常飛星燈都係佢個即係一個佢遇到一個人，佢用一個樣嚟扮啫嘛咁所以其實佢咧，佢第一就有呢個特點啦，第二個特點咧就係佢唔打嗰陣咧，佢會揞一排膠囊嘅就係 capsule 啊，咁就抌出嚟咧，就係會有幾隻怪獸咧會幫佢打嘅。 啊、 你明唔明啊？有一隻牛角咁，有一隻機械咁嘅，即係有一隻我唔記得咩、哦，三隻 應該三隻怪獸嘅佢有。 係啊，三隻嘅。咁你即係其實咧，後屘點解會玩即係呢個碌卡咁樣，即係叫啲怪獸出嚟幫手打？其實最初嘅概念都係嚟自呢度。咁所以你話莊子嗰個 capsule 咧，其實就係啊七星俠用嗰啲就係嗰啲 capsule 啦。咁當然最早含咗出嚟嗰支變身嗰支都叫 beta capsule 嘅，係即係其實都膠囊咁樣啦，咁其實佢個概念都係有啲嘢其實擠喺入邊，而佢變換出嚟咁嘅，有一個咁嘅概念。所以有啲講法就係話咧，其實平時吉田個超人嘅係咪佢咪收埋咗喺嗰個 capsule 入邊嘅咧？即係其實佢咪同佢交換咗個身體嘅，即係有啲咁嘅解釋嘅。但係佢自己個劇冇咁講過嚇，係啦，咁佢冇咁講過。即係總之當時呢個出處咧，其實係嚟自吉田，唔係嚟自七星俠嗰啲怪獸膠囊嘅。 有啲似 Pokemon 喎，咁 個 小精靈咧， 另外一個空間你都唔知㗎，其實。 咁佢本身係就係咁咯。咁所以其實就算連嗰個精靈球啊，即係比卡超嗰個都係呢啲樣嘢嘅啫嘛。 唔係，其實佢都係講佢入咗去之後 係。出嚟打呢樣嘢，佢呢個小型，所以點解佢叫做 Pokemon 咧？其實就係咁解。其實佢都可以擺落袋度嘅一隻怪獸啊嘛。所以其實佢裏面有好多怪獸咧，啲形象啊，即係初頭嘅啫，都係嚟自好多嗰啲係嗰啲特攝片啲怪獸嘅。 系，哦，系啊， 即系当然佢捞咗几只咁可能系啊，吓， 哦， 咁啦， 咁系， 咁但系呢个就唔关变大缩细事啦，呢个其实系一个变样嘢出嚟啊，呢个成系甚至乎系即系冇有一样嘢冇喺度啊，点解会变出嚟嘅咧？即系佢凭空变嘢出嚟啊，嗰个可以叫做吓，即系当然佢其实系咪凭空就唔知啊吓，即系其实你见唔到啫吓，咁到底佢收埋咗另一个次元空间啦，定系佢其实点咧？佢就唔清楚啦。咁但呢個就你話同變大縮細有冇關係呢？其實一陣講落去係有關係喎， 係啊，哦，好，繼續講。咁其實外國都有啲話變大啊，例如有套話咩50尺高嘅女人 Attack of the 50 Feet Woman 喺50年代吉田所拍過，個飛機唔知就將個女人變大咗啊嘛，跟住後屘又變翻細佢啊。咁 其實佢哋玩嗰啲巨大少女啊、巨大高中生啊嗰啲咧，其實都係嚟自你想講呢套作品嘅啟發。 哦，好經典喎、 即係其實《含蛋超人》都有一集咧，係將嗰個女隊員啊變大咗嘅， 死人嚇嚇嚇，變咗佢變咗怪獸咁大隻嘅嚇。 哦， 即係都有呢一集嘅。咁呢個概念都係嚟自呢套戲嘅嚇。 係，冇錯，好經典。咁啊，嗰喺日本有套卡通片叫做《靈龍三龍士》啦，係七十年代嘅手冢治蟲嘅作品咧。咁係講改造人嘅，三個改造人啦，一個男主角蜻蜓嘅改造人啦，嗰個蝴蝶改造人嘅女仔嚟嘅，另一個細路仔咧就係甲蟲嘅改造人啦。咁呢隻人咧係昆蟲，但係好似啲機械改造嘅昆蟲嚟㗎。咁而嗰個男主角蜻蜓人嘅武器咧，佢可以頭殼頂有隻角可以伸長啦，去切人哋啦，隻翼咧亦都好利嘅，可以飛過就可以斬開啲敵人啦。同埋個頭盔咧有個觸角可以放電嘅，咁佢哋咧就係俾人改造咗係個好似昆蟲咁細咧，就一路都係呢個大細唔可以變大嘅，咁啊一路都係著住件戰鬥服嘅，咁啊即係佢打啲敵人咧係好似啲白蟻啊，咁啲白好犀利㗎，嗰啲又係啲改造嘅昆蟲咧可以咬成條橋咧都咬冧咗㗎，可以造成好大傷害 嘅。條橋嘅意思咧係嗰啲 highway 啊，唔係過河嗰啲啊，即係個 highway 嗰個石子咁大個橋墩咧，不都咬到即係佢又唔係咬曬，但係佢開始咬到啲結構咧開始有問題咧，佢可以整冧啲嘢。但係其實呢一個係主要喺個畫頭度出現嘅咧，即係個 opening 佢裏邊。佢裏面啲破壞力我覺得係唔止啊， 我仲唔止。 唔係佢裏面嗰啲嘢，佢啲破壞力係唔止啊，即係好似你頭先提過咧，個男主角嗰個唔係放電咁簡單，佢可以射到啲係熔噶。 係啊， 即係意思佢射出嚟嗰個死光嘅程度啊，唔係電啊，佢表現好似電咁嘅，佢畫到，但係可以整，即係例如佢俾人困住咧，佢都射咁射到台面都熔咗，穿過下邊走喎。你想象 下。冇錯。 咁啊， 係啊。 咁佢個頭頂嗰把刀咧，幾乎係冇嘢切唔開嘅。 系， 咁佢亦都系嘅，可以撞穿啲墙啊、玻璃，我黐线嘅，佢嗰个破坏力简直系，咁就相比起话咩咬烂石子啊，呢啲小儿科噶啦，已经系吓。 即系佢虽然好细只，但系有好大嘅力量啦，一个反差啦。 嗯。 即系佢都有啲超人嘅能力咯，嗰啲系吓，咁你大个就谂佢系一个缩咗水嘅卡身咁啦，即系总之佢戴住个头盔，着住件即系超人衫咁咯，咁啊露个人样就系咁咯。咁佢係要飛嗰陣呢隻翼先要伸出嚟㗎，平時佢又唔會有翼嘅，咁囉。 係呀， 咁同埋我形容一下就係嗰個男主角呢就個身嗰個 pattern 呢，即係佢白色咁嘅個 pattern 嘅，咁個 pattern 就好似個 M 字咁嘅，即係我係咁理解嘅。咁而嗰個女嗰個呢，個 pattern 就似個 W 字嘅，咁細路仔嗰件呢就似個 H 字嘅，咁我就諗係咪廁所嚟嘅呢，佢哋係咪即係 MW 咁。咁 H 我唔知咩意思啊，咁即係我就覺得佢係個字嚟嘅 ，OK， 即係你都知佢哋通常都係一件頭就有啲紋噶嘛，咁但係佢個紋的確係形成咗啲咁嘅，即係咁嘅圖樣啦。咁大家其實可以上去群組，我有貼過俾大家睇。咁除咗個開頭個 opening 嘅歌之外，下面其實係一集嘅，但係就叽哩咕噜唔知講咩話嘅，即係人哋啲鬼佬電視台咁樣。但係佢就頭尾係第二啲卡通嚟嘅，中間嗰個即係呢個玲瓏三勇士， 係。 咁同埋呢佢嗰個好似個敵人嗰個首領嗰隻蟻嚟嘅，所以呢個唔係同蟻俠冇關嘅。咁到底係蟻俠抄佢抄蟻俠呢，咁可能或者佢抄蟻俠呢，蟻俠可以再早啲嘅。但我又唔知手冢治蟲係幾時畫㗎喎呢個卡通，即係呢個漫畫，即係漫畫一定係早過個 卡通。我諗都係七十年代初嘅，其實 即係可能都係有蟻俠，跟住佢哋又整個咁嘅昆蟲。 都唔係嘅，因為手冢治蟲就好鍾意昆蟲。 好鍾意昆蟲，即係所以佢個名字叫治蟲㗎嘛。 咁樣作一個咁嘅故事都係好正常。 即係你睇佢個筆名就知啦，呢、這個你諗都諗得佢唔係佢真名嚟㗎啦，就係手冢治蟲啊，係啊，咁啊，同埋咧，最緊要就係咧，佢原作咧，佢又叫做唔知叫 Michael Mann 定叫咩 Michael Mann 二 set 嘅，但係佢唔知點解去到呢個動畫咧，就改做 S 嘅。咁點解咧？咦，冇人改戲名嘅咩？咁樣咁點係啊？係真係改嘅，真得。點解咧？因為贊助方即係電視卡通贊助商係精工標。咁精工標咧，其實個字頭就係 S 啊嘛，即係點讀嘅咧？叫做 Circle 係咪啊？ 係 係啊， 咁讀先啱嘅係嘛？即係大家讀係唔啱嘅，應該係咪？即係平時大家讀 Sogo 係錯噶嘛，係讀 Sogo 噶嘛。 因為要跟翻日本拼音噶嘛。 係咪？佢事實上崇光係 Sogo， 唔係 Sogo 啊嘛。Sogo 係香港，喂，即係香港你見字讀字啫嘛。Sogo 啊嘛 ，S O 咪 G O 咪 Sogo 咩？咁係。係啦，咁嗰個 边个啊？林青霞老公间公司应该叫做诶，嗰间就 Speed 咧，都仲好啲。其实嗰时都唔识读嘅，啲人三 Speed 咁啊读。咁佢另外有一间咧叫 Steam 啊 ，Steam 咁嗰时系读咩咧？咁你根据郭文辉你话就系佢嗰时佢系叫做 对咪嘅 Steam 啊嘛，咪 T H E M E 啊，咪对咪 啊，搞嘢拆开啊！ 系啦，即系佢哋好少啊！以前佢哋叫做对咪咁，咁嗰时真系唔识读就系咁读嘅咁，但系 OK， 咁精工就系其实 S 字头嘅咁。 哦。 咁所以佢嗰套嘢就变咗后边有 S 嗰个字啊！如果你睇翻个画头你就见。咁但系当然呢个你冇反映到喺嗰个配音版啦，咁佢唔会咁嗌嘅，佢都系系啦。咁我都唔知道里边点叫佢哋嘅，我唔忘记咗啦。嗰时其实系丽的嘅卡通嚟嘅，咁其实我就唔系话。太中意睇呢套嘢，我睇佢都幾悶嘅，所以其實我都冇集集睇嘅，我冇集集睇，但係睇咧係有睇過嘅，咁啊記得佢哋咪成日飛嚟飛去咁咯，咁同埋啲 size 咧唔穩定嘅，即係唔係話佢會變啊，佢畫得唔穩定啊，有時佢就可能你企喺個手掌度咁大，咁都唔好大，唔好細啫，係咪？但有時佢飛一下咧，好似蚊絲咁細嘅，你冇搞錯？頭先明明企喺手掌同蚊絲又爭好遠㗎啦，係咪先？係咯。咁但係佢就破壞 咗。因為佢哋有個小朋友 friend 幫佢。 係啦，冇錯，又有個小朋友 friend。其實你大概諗咧，係有啲似黃金俠咁嘅，即係有幾隻細嘢，咁有個細路仔，係你咁諗啦嚇，即係總之有啲細隻嘢，咁啲細隻大，或者你話似遊王丸都得嘅，咁但係遊王丸就大好多，係咯，咁但係你唔好理佢啦，總之有啲細隻嘢可以坐喺你個膊頭啊，企喺你個手掌啊，咁有啲小朋友仔啊，所謂 超人嗰啲咁嘅， 係啦，明星小超人冇錯啦，即係你最接近嘅係明星小超人，係似嗰樣嘢多啲，係咁，但係佢哋就冇嘅，就係咁樣一男一女一個小朋友一個細路仔咁嘅三個角色，咁就跟住加一個正常嘅所謂男仔啦嚇，咁跟住佢屋企好，佢好似都有個博士嘅，唔知爺爺定爸爸嘅好似， 其實 都唔係好 組合咧，其實都幾似伏魔三劍俠嘅係。 我又唔會咁諗埋一齊， 因為都係對抗翻佢哋逃走出嚟嗰樣。 咁你都可以咁講嘅，係咯，似啲特攝片路線係。係 啦 係 啦， 因為手中自從本身咧就好少係玩呢種古仔嘅，佢嗰啲就唔係講呢啲嘅，即係唔係咩惡黨走三個人出嚟嘅，咁即係佢唔玩呢啲，呢啲係石心槍太郎路線嚟噶嘛。係 啊， 係咯。咁但係嗰呢一個就的確係幾係嘅，幾特攝片 嘅。 你可以咁講，係同埋佢哋係還原唔到嘅。 哦， 係咪到最尾都係還原 不到？我唔知啦，我都唔知佢有冇做完到嘅，因為我冇乜點追嘅呢套嘢，我成有少少想轉台嘅，唔係好想睇嘅呢套嘢，好悶嘅，我覺得係啊。當時我唔中意睇，我唔知道。但係 Peter 有睇曬嘅係咪？有冇睇 曬？冇都唔係睇曬嘅，都係翻嚟。不過都係有一昆蟲幾得意啦，即係幾新奇。 但係佢係咪可能佢根本冇做完都唔定啊？有機會嚇，可能係佢冇做到大結局嘅有機會。咁但係呢個紛紛有睇喎，咁你記得咧？ 我有睇啊，但係我都唔記得佢最尾有冇變翻大隻啊？係。 佢有冇完㗎？你睇到我就冇睇到結局。 真係冇乜印象，因為實在太耐啦。 嗯，所以我就擺明我唔係集集睇，所以就真係唔好問我記啊記得有出咁嘅嘢嘅。係 啊，記啊記得。 我冇追。 漫畫都睇過，但係就真係唔記得。 呢套我真係冇追嚇，即係好多人咧唔睇《銀河鐵道》，唔睇《夏洛股》㗎嘛啦，我連嗰啲都撈埋㗎啦嚇。OK。咁但係呢套我真係冇追，即係睇一集咁咯，有時睇一集咁咯。咁我都冇細究嗰啲劇情嘅，因為唔啱我，唔係我杯茶真係。同埋我覺得佢畫得唔靚啊，最衰係都唔有型嘅嗰幾個嘢，我即係我唔想變咗佢咁咯。即係其實個問題啊，即係你通常咧，你睇呢啲人咧，有少少係哇，我就想我係蒙面超人啦。咁你係嗰時係要咁先得噶嘛？你詹士波哇，我詹士波好啦，咁即係我係孟波好啦，咁你先得噶嘛？即係有英雄感噶嘛？你覺得佢哋咧？哇，好大鑊㗎！你覺得佢哋咧話我唔想變咗佢咁啊，大佬，係咯，變咗只咁細只嘢咁做乜鬼嘢啫？雖然佢又識飛又識嘢咁，但係即係咁咪好唔好玩咯？件事即係我覺得唔好玩喎，唔知點解係即係明明嗱唔係㗎，你矮俠你覺得好玩㗎嘛？但因為矮俠佢可以變啊，即係佢可以由正常變細啊嘛，咦咁啊好玩！但係如果矮俠以後都係咁細，你自己想象 冇得復原， 好慘啦。 是啊，好 近想啦，是咪啊？系咯，如果以后变咗之后，以后就系一个小人国啦。咁虽然佢好大力嘅，佢有将来 都唔想啊。改造人嘅悲哀啦， 唔系改造人悲哀，改造人改到咁细先系悲哀啫，系咯。即系无面 超 人 咁有型 嘅。系啊，我哋个唔完全冇谂佢有咩悲哀嘅。我嗱，你嗰时系小朋友，个都想自己系超人噶啦，点会觉得系悲哀咧？即係唔感覺到啊！應該係佢個故事咁講嘅喎，但係個個都想做超人噶嘛， 如果唔係你都唔會買嗰啲，即係嗰架 嘅。但係呢三隻嘢真係好悲哀 嘅。呢啲係啦，冇錯啦，所以我都唔想睇佢，係啦，真係好悲哀嘅，我覺得係。嗱，卡森都冇嘅，都唔覺得嘅，因為佢冇縮細啊。 卡森你都唔覺得有幾悲哀嘅？ 咪都幾過癮喎，只狗可以變架車俾你坐啊，咁係咪？同埋可以劈爛嗰機人啊，咁都幾過癮啦。 都係大過咗嘅， 繼續喺度啊。 一條係啦，冇錯，條女又冇因為佢變咗咁走咗喎，仲成日跟住，咁有咩問題咧？咁 OK 啊，係咯。是不是 特殊的例子啦这个。 啊 你看特殊的例子。 好想代入去。 嗱你看你看蒙面超人有女的喎 ,VC 好多添喎几个的喎咁即是都不是一二号都有几个的已经是一号就一号就惨啲即是唔知初初整个嗰个咩博士个女跟住又冇咗跟住又冇好似佢又冇女的喎惨啲佢就。 是所以孤独咯，佢系最孤独咯。 但其他啲唔系喎，成棚女跟住詹士邦咁喎，有咩问题咧？跟住有咩蒙面超人少年队喎，好英雄喎，成件事系咯。即感觉唔到佢有咩问题啊？你嚟觉得佢嘅话咪大英雄咁咯？好啊，啲人个个蒙面超人啦，咁啲人有好唔见到唔系惊嘅，啲市民见到都唔惊嘅。哇，蒙面超人嚟救我哋啊！咁佢好似你嗰见到 Superman 咁开心喎，啲人唔会话好啊，好样衰啊只嘢咁，冇咁讲嘅。系啊，嗱，你明明去到阿 Black 嗰阵啊，佢都系其实点解真系唔识佢噶，唔知道就咁嘅嘢噶，佢即系你都系不断喺秘密咁喺度战斗咁啊，应该，但唔知点解咧，次次咧有啲市民喺度，即系有啲人俾啲怪捉咗翻嚟之后咧，佢变身咁啊救佢哋咧，即系哇蒙面超人嚟救我哋啊，咁呢佢点解会识蒙面超人？佢唔觉得哇又有多只怪兽啊，咁先啱噶嘛，应该正常系嘛？ 系啊系啊， 有 Kuga 先至会有呢种咁嘅情形出现，其实系。 系咯， 就当 Kuga 系怪兽噶嘛， 系啦，啲人见到惊嘅，系啊，啲人见到惊噶 嘛， 系啦，但唔知点解喎？以前你睇蒙面超人咧，佢哋好正常已经接受咗话佢系超人嚟嘅咁吓，你点知佢系超人咧？心口写住， 系咪有啲广告卖嘅咧？平时啊， 系啦，系啦，系咪有代言啲咩产品嘅咧？佢平时啊？有買電單車定咩嘅咧？係嘅，幾多電單車牌子揾佢做咗代言人係嘛？同埋其實都有開下演唱會同埋超人 show 嘅。平啊，終於知道無面超人正式啊，原來就係做皮套 show 啊。係 啊， 我咪而家啲咪上網有一睇嗰啲片段佢打先， 係咪？有咁樣，即係其實佢平時有做嘅喺後樂園就係係嘛，負責做表演嘅原來嚇，即係佢仲好啊，唔使換衫啊。咁到你啦咁啊，哦變身咁啊，喂開工咁啊，簡單好多啊。即係佢變身好快㗎嘛，咪換衫好耐㗎嘛，咪同埋佢應該唔熱㗎嘛，佢著住嗰件嘢，因為佢唔係著㗎嘛，其實。 哦，唔係，科蛇嗰度講佢上網可以睇到啲蒙面超人打鬥嘅片段嘅。 哦。即係可，佢話佢係咩 Urban Legend， 佢話咩係啊，話啲市民有係又唔知點解，好奇怪，上網睇 到。海報就直頭係直播㗎嘛。 係直。唔係佢講舊嗰啲拉打喎。 哦，舊嗰啲就冇咁誇張。 係啊，但唔知點解連嗰啲人都有睇過喎，咁好似好正常咁佢哋， 唔係即係佢哋上網可以揾到啲無名超人打怪獸嗰啲片段嘅喎，唔係劉慧卿喎，佢哋話係， 唔知點邊個拍低嘅喎，係啦，咁係啊，咁犀利嘅真係，即係原來話秘密作戰，原來次次都俾人影咗， 係啦，嗰成拍曬啦。 系啊，其实全世界都睇嘅，哇！冇真有打啦，咁啊，全世界都睇嘅，你打嘅，你唔知嘅啫。 有直播啊，佢成日 都直播，系喺度争夺蒙面超人战斗嘅直播权啊！其实呢个真系主故事啊。 好啦， 讲翻正题 啲，系 讲翻正题。 咁啊， 嗱，咁啊，变身啊，或者就系巨大化，其实以前巨大化同变身好似觉得系好有关系嘅吓，咁但系有等身就你知道唔系啦吓，巨大化另一样嘢啦。即系巨大超人咧，就通常一变就巨大啊！好，有咩原理喺度？ 嗯，咁啊，巨大化咩原理都，我觉得都系啊，都系冇讲嘅，即系唔通你话系即系啲细胞生长咧？但系呢个又好似解释得唔系好通啊！即系你要个细胞发出生长到咁巨型嘅话， 呢个系啲好胶嘅嗰个咩理科同佢 系啊，我课咁讲得细细。 佢又亂咁噏嘅啫，其實人嘅作品從來冇講係啲細胞突然間即係生長嘅，因為咁樣樣係要等幾個月先可以巨大化到嘅。 浸喺個營養液啊，浸幾個月，係啊，咁啊，但係佢應該就唔係咁嘅原理嘅，即係佢好快咁樣吸收能量，咁啊質能轉換之類啦嚇。咁啊，或者想講翻套，可能大家都有睇過咧，就一套喺個潛水艇縮細咗，所有人體裏面咧係即係。咁啊，幫一個人嘅， 咁啊，嗰套嘢叫做《零度空間》咧，就 Inner Space 啊，嗰套嘢係啦。係。咁啊，係啦，咁啊，佢就冇解釋點樣出世啊，即係都出世咗，佢有個人體裏邊咧，又可以咧幫個人咧，咪注射呢一啲啊神上激素啊，令到佢變超人啊，啊或者打一啲荷爾蒙啊，或者係即係刺激佢面部啲肌肉咧，令到佢可以即係改變個面容啊，即係一個微型嘅機器喺人體裏面可以控制一個人咁樣啦嚇。咁、啊、呢個相信大家都有啲印象，同埋嗰只係咪一套咧比呢套更加早啊？又係喺人體裏面嘅，係嘛？嗰套叫做咩嘢？ 係啊，因為零度空間咧就係1987年嘅。 87年係。 咁就佢都係改編，因為佢呢個零度空間嘅表現手法咧就比較搞笑啲嘅，就唔係好正經嘅啫、哦，即係輕鬆啲嘅劇情就。 是 那另外他就应该是改编再早期一些，就应该是1966年有一套叫做奇异旅程的，就英文名叫做 Fantastic Voyage 的，那那套呢就真是一套进入人体然后去医病的历险故事了，这个就 哦玩医病的。 那 Peter 有没有看过呢？ 你说起我都有少少印象，是有就是一潜艇这样的，我記得嚟到空間之前， 係、那個、啊，咁、那個潛艇其實都好出名嘅，即係你佢個樣咧就係白色一隻潛艇嘅，就短身嘅，有啲似嗰陣時有套電視劇叫做《海底歷險記》嗰只 海警號啊， 斬咗個頭出嚟，斬咗個頭咁 你可以咁講 係，咁啊變成白色嗰一節咁嘅樣嘅，其實 即係海警號嗰、那個設定型咧，設定 係啦係啦。 但 其實嗰套其實就好勁啊！嗰套 佢係即係你當係一套玩另一個形式嘅冒險號嚟嘅，即係係《飛龍奇遇記》嗰樣嘢嚟嘅，即係喺只船咁。咁跟住船咧，咁你就可以玩乜都得噶嘛。咁試過玩過係唔係太空就玩過深海啊？咁但係佢即係個套路都係冒險號。咁呢套咧，即係深海嗰套係新啲嘅。咁呢套咧，你就當 佢咧。深海嗰套係咪即係頭先我講嘅咩海底歷險記嗰套啊？ 唔係，有套新啲嘅，有套新啲嘅，即係好似 Star Trek 咁嘅。咁但係咧，佢哋係真係喺海底咁，但係又有戰艦又成，即係佢啲潛艇係有戰艦。咁你就當只不過大家就發展嗰個就你就係宇宙，咁佢就係深海啫嘛。咁但係佢嗰個深海係好深嘅，即係唔係我哋而家講，即係佢再深好多。咁但係嗰套反而係你唔好理佢啦，佢係隻海豚識講嘢嘅。 嗯， 即係佢孭咗個嘢落去咧，佢可以將佢轉換成為，即係佢當然係機械聲噶啦。咁佢話海豚嘅智慧好高噶嘛，嗱咁嗰套都好睇喎，我覺得，但係就好似香港有做過下，但我已經忘記咗套叫咩，但係嗰套唔關事啦，嗰套唔關事啦，嗰套係將《星奇遇記》搬咗落海底啫。但我意思就係話咧，除咗搬落海底之外咧，仲可以搬落人體嘅。咁呢個咧就係真係 inner space， 即係呢個咧其實就係嗰時唔係好興嘅，嗰時仲係興太空冒險。咁但係咧，其實而家咧就會越嚟越興咧，就玩即係由 outer space 去講 inner space。咁 inner space 就可以係人體啦，亦都可以係思想啊，即係入去人嘅思想或者人入去電腦啊。咁所以係一啲內圍嘅空間嚟嘅。咁而家就比較流行啲嘅。而家再講太空咧，就通常係攞啲舊 IP 啦，咁你就會 OK。但係你再做啲新 IP 嚟講太空，即係你真係講到好似冒險號啊，咁沙窩咁咧，你新 IP 咧難啲啦，而家係啦，你做翻舊咁攞翻出嚟，大家仲有嗰個記憶就可以。嗱，咁佢就好早已經玩呢個叫做 inner space 啊，即係進入人體啊，佢就當好似一個宇宙咁樣。咁但係佢嗰個就當然佢係話為咗醫學嘅目的咧，就入去。佢唔知嗰樣係 cancer 定咩嚟㗎，我唔記得咗。 我記得，因為我就睇過個原著嘅，其實 係。其實阿西莫夫㗎嘛，好似啊。 應該係啦，因為佢都係名著改編，即係阿西莫夫，即係科幻之父啦，其實科幻小說之父咁滯啦，已經係。咁佢嘅原著嘅，咁我就應該係我嘅中學時代就喺圖書館借過呢本書嚟睇嘅。咁佢應該咧，因為嗰陣時仲有蘇聯同美國，因為仲有蘇聯呢個國家嗰陣時，所以講一個蘇聯嘅科學家咧，佢就能夠即係已經有呢個微縮技術啊，佢就反叛咗，就去咗美國嘅投奔咗。咁但係佢因為個腦裡面有個腫瘤啊，咁就要入去就外科手術就做唔到，就要成一添人就組織咗就坐一架潛艇，咁入去佢個身體裡面，就用激光嚟射散嗰個腫瘤嘅。我記得就係咁嘅。 咁你佢入到去咧，嗰套戲嘅表現就好似去咗外太空咁樣嘅，即係你會遇到好多怪獸，嗰啲怪獸其實就係嗰啲紅血球啊、白血球啊、 白血球嚟嘅，白血球啲怪獸就白血球，但佢冇變怪獸樣嘅，佢都係盡量呈現翻，即係係嗰個人體裏邊嗰啲細胞嘅 一個波咁嘅樣， 佢冇將佢異人化嘅，冇咁樣嘅。唔會入咗白血球同你講嘢啊，咁唔係好似近排有到 外交 咧，白血球有個角色， 啲特技都做得唔錯喎。 紅血球係一班好萌嘅女仔，咁唔會咁嘅嚇，唔會咁嘅。佢係真係去咗人體，係啦，好正經嘅。咁佢又話佢哋行錯咗路咧，就可能會跟咗血流啊，就會流咗去好遠啊，嚇，因為初入錯咗個心臟，即係佢另一個動脈啊。 腦度嘅佢哋係。 系啦，咁佢能唔能夠去到呢？咁最尾嚇，咁當然，咁同埋佢哋能唔能夠及時出翻嚟呢？佢好似咧係好似話咧有時間限制嘅喎，唔知點解。 佢係冇錯，佢限制住，因為佢縮細只可以維持一個小時嘅啫。 係啦，咁如果佢唔能夠完成任務，而佢哋又迷失咗咧，咁大家又想象發生咩事？佢就會撐爆個人啊！ 哦， 還原啊！即係呢個當然唔科學㗎啦，即係佢如果縮細係要射一射個光，咁佢係咪都要射翻個另一個光再還原咁就啱啲？咁點解話會有時限就？ 其實艾森莫夫係有解釋嘅喎，對呢樣。 係咩？哦，可能電影冇講得咁清楚啊，可能個。 小説佢有講嘅。 哦，點解？ 講翻咧嚇，佢哋出嚟係用咩方法出嚟咧？就係、是因為趕唔切喺個靜脈嗰度走出嚟嘅，就喺隻眼度走出嚟嘅。 喺個眼淚嗰度啊！ 跟住眼淚水流出嚟嘅，佢哋係，因為佢腦係最近 個 位嘛。 係啦，冇錯。 咁佢哋講佢嘅縮細技術咧，本身嗱，佢會有兩個，佢就駁斥咗話唔得嘅，就係話原子，佢嗰陣時興講原子嘅，就係話一原子壓縮就係一個縮細技術其中一種。咁但係阿西姆就話唔得嘅，咁佢就話咁樣會壓力太大，個人啊承受唔到嘅，其實係。即係頭先阿 Peter 好似講過類似係咁噶啦。 嗱，佢呢個船入面嗰啲船員承受唔到啊。 係啦，承受唔到嘅，咁佢就覺得唔得嘅。咁第二個咧就係將啲原子部分嘅原子抽走啊。咁頭先陳講即係話抽走曬之後，咁你連個腦嘅細胞都會抽走埋，咁你根本自己都唔知自己做乜嘢，即係又係唔 work 嘅。其實呢個辦法。咁啊， 即係呢個係而家 Marvel 個解釋方法啦，係咪抽走啲原子啊嘛？係 啦，佢都話唔得嘅，即係莫夫都話唔得嘅。咁佢個第三個方法就係好神奇嘅，佢就話用個空間嚟解決佢嘅心。但係嗰陣時因為我中學生，我都睇唔明佢講緊乜嘢嘅，其實係。咁 或者佢其實都係吹，或者其實佢係吹水嘅啫，可能佢都係冇事實冇嘅，咁佢咪作一個原理嘅，咁你唔咁現實真係冇嘅縮細技術嚇。 咁佢就用咗呢個技術，咁佢話因為人體縮細咗之後，佢只能夠一個原子就唔夠穩定啊，只能夠維持到一個小時嘅啫。 哦，咁樣。 係啦，就會自動會。 其實都係設定啦，你話佢好合理，冇咩話得唔得嘅，係啦。 冇話唔係人哋嘅設定就係佢唔會違反噶嘛。佢成個故事都圍繞翻呢樣嘢， 即 係 佢作一個設定冇問題，所以唔好自己違反啫。係，即係 佢通常都唔會點衰嘅。 咁如果衰佢就唔係科幻之父啦。咁呢啲係好基本嘅啦，即係唔好違反自己頭先講過嘅嘢，係即係唔止科幻，其實寫古仔任何古仔都唔應該違反頭先講過嘅嘢嘅，係咯。係 啦，咁佢都有呢樣嘢講過嘅。咁呢個都好值得推介大家睇翻，尤其是舊嗰個版本嗰套戲咧，我覺得好睇過《零度空間》嘅，其實 係。係個味道啊！但而家啲人睇會覺得好悶嘅，因為嗰班主角都係啲科學家。 睇翻咧，佢有曬成套擺喺度噶嘛。 因為嗰班船員啊， 特技都接受到 嘅 喎。 有嗰班船員咧比較認真嘅，即係嗰班人啊，唔係一班騎呢怪，係都係科學家嚟噶嘛。咁講嘢都幾斯文嘅，咁而家啲人唔中意呢啲人啦。 哦，可能係啦，係啦。 《零度空間》係笑片嚟嘅，其實。 零度空间其实是史不保的 style 嚟嘅，大家可以想象 ，OK？ 哦， 即系其实系笑，即系有搞笑，即系佢啲嚟追佢啲特工都系傻嘅，你谂下， 系、 哦、 啊， 即系有啲蠢嘅，咁啲咁咯， 其实系有啲似今集嘅蚁侠，其实 系冇错，有啲 特工都系好蠢噶。 系啦，咁个主角都系有啲轻 solo 咁嘅，即系又系嗰啲咁嘅无厘头友咁，一条友坐喺个好细嘅机舱，因为你话零度空间即系 inner space 嗰个，佢就艇嚟嘅啫嘛，好丁架嘅。咁其实咧，佢哋讲嗰种嘢咧，有啲似而家嘅所谓用纳米机械人啊，即系纳米机械啦，系即系攞嚟摆落个人体里边去，即系去医病或者修复嘅，似呢一个概念咯。 咁即係其實你可以話咧，嗰個嘢係唔係吹水嘅？如果你做到啲小型嘅機械咧，咁但係當然你唔係縮細個人啦，即係嗰個機械本身就唔細啊嘛，納米機械。咁而你係要好多㗎，你唔係一粒嚇，一粒係冇用嘅，太細啊嘛。咁如果或者佢只識自我複製啊，甚至乎咁佢咪可以去修補一啲即係你基本上外科手術都做唔到嘅嘢咯，係咯。咁呢個就係所謂納米技術啊嘛，即係而家成日講話啲人注射咗啲納米機械落去，跟住就可以即係本來係病壞嚟嘅，哇變成超人咁。其實你都可以話係呢一種古仔，即係慢慢就演變出嚟嘅一啲嘅概念啦。咁而當時就唔知點解拉上咗呢一種咧縮細技術啦。嗱，頭先講嗰啲冇唔關縮細事啊，納米科技納米本身係細嘅。咁但係嗰時就將，因為佢係將人打入去嘛，咁就變咗個縮細技術嘅呢一個咁嘅。咁嘅嘢啦，咁其實早前冇耐都有一套戲，阿麥迪文咪縮細咗咯，都係有縮細呢個題材啊。咁就縮細題材咧，係啊，縮細人間。咁其實都有好多議題可以講啊，竟然話可以改解決人類嘅呢個資源嘅問題啦，因為食多係食少啲係咪？垃圾都可以少啲係咪？咁成個村嘅人，如果咁樣咁，咁原來幾個月嘅垃圾先得一袋啫喎，即係一袋大垃圾，其實佢哋幾個月先有咁多垃圾咁。咁佢都幾得意，又諗到可以同呢、這個資源呢樣嘢結合呢個議題啊，係啦， 同阿華嘟嘟講嘅應該就係 同阿華嘟嘟講係咪？即係話其實唔係 第 一半一半人啦，其實只係縮咗一半，咪搞掂。阿華嘟嘟咦係喎，咁係咪？ 哎呀， 我聽佢打大啲，全部縮曬水嗰啲人， 係咯，跟住佢唔使殺人係咪？跟住佢話華嘟嘟，其實你個樣再改少少，應該啲人好中意你嘅，改成點乜樣俾幅相去睇，咪就麥當勞叔叔個 friend 啊嘛。 就係華嘟嘟。个真身 系啦，其实呢个系滑嘟嘟前传嚟噶，我哋睇嗰个 fan 嘅啫，佢后屘就变成咗好可爱嘅滑嘟嘟加入咗麦当劳啦，最尾啊，即系佢唔中意加入复仇者，叫佢加入咗麦当劳系啦，咁结果啲成员有小飞飞啊、汉堡神偷啊之类嘅，吓阿麦当劳叔叔 recruit 佢啊，跟住睇下一集最尾系嘛， 嗯， 冇错，系咁。我納米依家好多嘢，你只要加個納米嘅字就可以賣得好貴，咩納米保温杯啊，咩納米塗層啊，即係 呢一個咧係同原子筆係一樣嘅。 係啦，呢個就係新世代嘅原子筆啦。 即係當年咧，其實乜嘢都加原子咧就好勁噶啦。咁其實你係完全係唔明白原子筆係用邊粒原子去寫字嘅。係 咯。 系咪有咩原子咗咧？系咪用原子能推动嘅咧？ 系啊。 咁点解叫原子筆咧？咁其实原子筆只不过系一种划时代嘅产品咁嘅意思嘅啫。 系。 啊，咁所以咧，而家你乜嘢都拉牢嘅。咁点拉牢法啊？嗰粒嘢咁大粒都拉牢，咁冇嘅名嚟嘅啫，系咯。如果嗰粒嘢系拉牢，你都见唔到啦，系咪？咁所以咧，好多啲納米乜嘢咧，其實佢冇真正納米到㗎。咁但係當然，你話納米防水啊呢啲咁，其實我都唔知啊嚇，即係咪都有啲同佢防水技術，可能係即係的確可能有啲關係嘅。咁但係一整下整下納米就變咗做一個詞語嘅啫。其實即係一係就細咁嘅意思啦，即係可能嗰個產品好細嘅，將嗰樣嘢整到好方便、好的色嘅。咁佢又話自己納米，其實唔關個技術事，個名嚟嘅啫咁。即等於 Michael 咁，即係細咁啫嘛。即係其實佢呢套你頭先提過嗰套所謂玲瓏三勇士，其實佢咪叫 Michael Man 咁 Michael 咪就細咯。係啊， 想講 Michael 就係大啊嘛。所以 Michael 其實個字就係 Michael 呢個字嚟噶嘛，就巨型啊嘛。係咁其實都係一個字嚟嘅啫，嚇唔使咁認真嘅大家。 講多啲納米啊，納米佢個 nano 咧，佢話希臘文咧係侏儒咁解嘅。咁啊，成日講翻一毫，係錯哦，佢即係總之好細啦咁啊，其實一毫米嚟買咧，你當買有五毫米啦。咁啊 ，micrometer 微米咧就千分之一毫米啦，就係、是、啲微生物嗰個尺度啦。就依微生物一百個微米啊，或者細胞咧就一至到一百個微米啦。紅血球嗰啲都係六至八個微米。再千分之一咧就去到納米程度，就係 DNA 啊。譬如兩個納米啦，病毒啊就幾十納米啦，咁而嗰啲原子咧就更加少，係零點幾個納米個尺度啦，係啦，咁而家又或者嗰啲晶片啊係有幾多十幾個nanometer 嘅技術啊咁樣啦，咁講完納米總之係唔 成 熟㗎啦，納米 有得再細嘅，有得再細，有廢嘛，有繼續 一路細落去嘅，係啊。咁 其實唔算係最細，即係人類嘅技術暫時去到呢一步啫，只不過係。 冇錯啦。咁講開 放即係變大叔細 咧。其實大家可能覺得有咩用啊？其實咧，如果你已經去到納米啊，如果你再細咧，你去廢米啊，其實可能你可以真係將物質變換啊，可以。即係如果你又去到咁嘅技術，即係你連啲紙都可以隨意結構過啦，咁我變乜都得啦，仲唔係？ 哦，咁即係連金屬絲喎。 隨意建構物質嘅，你到時可能可以嚇。咁嗰個係去到魔法嘅神嘅程度啊。咁但係唔係唔得㗎，可能有一日人如果唔喺近年咧，即係搞個咩特。即係自己毀滅自己嘅大戰出嚟嘅話，咁亦都有一日可能或者可以到達呢個廢米嘅技術嘅，即係納米其實已經有啦，因為開始啦已經係，咁廢米就未有係，咁但係而家佢都研究緊好多啲基本粒子好多嘢啦嚇，咁到底世界再細落去係咩嘢嚟嘅咧？即係咪好似係一個量子世界，定係其實粒子去到最細其實唔係實物，其實係佢哋話係啲圓啊嘛。即原理論嘅，係啲圓好似啲橡筋圈咁嘢喺度震咁，而產生出嚟嘅一個效果咧，咁即係世界可能去到最後原來係假嘅，係唔係實物嚟？你都唔知嘅。咁所以你話呢個蟻俠，如果佢個古仔係講佢可以不斷細嘅，佢可能真係可以揾到宇宙真相㗎、啊、或者去到一個的確係去到另一次元嘅關係啊。咁其實呢個又唔係講唔通嘅。 因為佢其實今集咧個表現啊，佢。即係佢咪入到去一個即係所謂啊揾到啊 Michael Douglas 個老婆哦嗰度咧， 即米雪飛花啦，係啦。 咁佢嗰度個表現手法咧，係啦，都係咁樣樣嘅，即係係真係。 你一講貓，你真係唔係諗起呢個嘅，即係啲人諗起另一個啊。即係而家佢係邊個貓女係啊 Michael Keaton 時代嗰、那個，即係佢嗰件貓衫咧係剪爛咗再遮翻埋咁樣嗰件。嗰、那個貓女咁就係米水西花啊！而家啲人唔知嘅，真係唔知嘅，咁啊 ，anyway 係咁、那個你去到呢個所謂量子世界會係點？其實都係暫時都係吹嘅啫，都冇人知嘅。咁啊可能會見到自己好多隻手啊咁咯，即係好多個殘像咁咯。的確係有機會係咁嘅，係即係個個都好似高達零零咁啊嘛，變咗可以有 或者 F 九一咁啊。 同埋， 唔係咁，我講一佢唔係用嗰個原理嘅，佢甩油啫。佢話啊，犀利啊！佢嗰個解釋先犀利，甩油甩到咁，你真係大鑊得，成個殼咁甩咗，甩下得翻個駕駛員坐喺度噶啦，再甩多幾下啦。 唔係，同埋好奇怪，你甩個殼嘅話咧，理論上你除非係向後飛嘅啫，如果你向前飛嘅話咧，咁咪會甩咗個背脊出嚟咯。 系你唔好理佢啦，我由佢都唔 buy 呢个解释嘅，佢中意啊，残障咪残障咯，做乜使乜咁啫，系咪？你不如话嗰对令到对方眼花，好过系，即系唔知整咗啲咩出嚟，等你用眼，你只眼睇到系咁啊，其实佢 trick 到个敌人啫嘛，你唔需要讲佢即系点解佢要解释，就因为佢啲残障系有实体嘅，因为可以打嘅，咁所以佢先要夹硬咁样讲啫嘛，即係多餘啦，我覺得呢個係咯，即係呢個係一個夾硬解嘅解釋嚟嘅， 係。係啊，講起殘障，就係呢個蟻俠二咧，佢有個敵人咧就叫做高傷嚇，咁佢就可以穿牆過壁㗎，咁可能個原理就係因為佢粒子同粒子之間有空間㗎嘛，咁可能佢就係、是、即係可以。 唔係，佢如果佢已經量子化咗，就唔需要用呢個原理啊。你頭先講咧係 F 檔案有一集解釋㗎嘛，就話佢有技術令到。佢用架機去震動咁埲牆嘅粒子，咁而令到佢哋可以穿過嘛。咁佢嗰個解釋就係話個即係咯，即係其實大家都係粒子構成啫，粒子同粒子之間其實係有好多空間，咁所以可以穿過。咁但係佢呢一個高式，我就諗佢應該唔同嘅，佢應該係佢根本係量子化咗啊，其實係。 哦，仲要更加先進啲。 我諗佢勁啲嘅嚇，唔知咁佢講嘅啫，咁做咗出嚟咪又係穿牆係咯，你唔好理佢。咁同埋佢見好多 都係咁啦， 嗰陣好多殘障係啊 ，double 咁少嘅 double O 應該可以穿牆喎，如果係咁， 唔係佢就消失咗喺地度出嚟噶嘛， 即係發射咗出嚟嗰陣咧，唔使開門㗎嚇，應該係嘛？ 哦，唔使， 佢要開咯，殘障先有， 咁佢咪開咯，佢咪開機開埋咯，係咯，係啦，即係出發嗰陣已經開埋咧，唔使嘥電啦，唔使開門都係，唔使開門就咁出到去 嘅，唔使飛，唔使出到去， 如果無限時間就話啫。 系，我、哦、所以就初头唔开住系嘛，系初头要开门系 ，OK， 好，咁佢麻烦少少啊，咁啊呢个高就冇限时噶，佢净想做翻普通人啫嘛，调翻转 系，冇错啊， 佢开咗收唔翻啊嘛，其实系， 系啊，佢开咗收唔到，佢个问题调转咗，佢想做翻普通人系，咁啊， 咁米雪飛花就控制到嘅，而家係咪？係咪應該算係控制到啦？ 應該係得到啲能力啦，係啊，係後屘係幫助呢個高提，即係減輕。 都係變咗一個量子人啦，其實佢自己可以咁講。 係啊，係咁講。 就咁啦。咁既然講到呢度啦，不如快啲講埋個黃金俠啊！點解會講黃金俠嘅？其實黃金俠咧，即係喺日本嘅作品入邊咧，最神奇可以解釋到變大縮細嘅呢件事係與眾不同嘅。咁其實平時咧都冇乜點解嘅，通常都係唔知揾啲咩放大縮細槍照下又好咩，即通常都係唔知咩會有啲奇怪光咧，令到啲嘢放大縮細嘅。 係啊。 咁但係咧，黃金俠就唔係咁嘅，即係佢係好奇怪咧。佢話咧，因為佢哋係嚟自另一個次元噶嘛，即係機械次元啦。係。咁當然可能仲有第啲次元㗎，佢冇講啊。咁其實黃金俠點樣變大嘅？即係佢平時就係好細嘅喎，好似個打火機咁細，變個機人仔咁，好得意咁嘅。咁佢要打嗰陣，哇有怪獸啊咁要打，咁佢就會穿過一個另一個空間咧，再出翻嚟嘅。咁佢就話咧，嗰個空間同我哋個空間之間係有即係有個對等嘅差別㗎。咁其實咧，佢係冇變大到嘅，佢只不過空間同我哋係有差別啊。咁佢出翻嚟就係巨型嘅，佢係用個咁嘅解釋嘅喎。 哦， 嗱，唔知大家明唔明啊？即係佢入咗去嗰個空間，再出翻嚟咧，佢就係巨型嘅。咁其實所以咧，唔係佢大咗，係佢入咗一個對等我哋嘅空間係咁樣。哇！咁呢個解釋簡直係前所未聞嘅當時。我係擘大個口嘅聽到，哇！勁喎、啊，呢個解釋係，同埋咧唔需要好似之前咁樣話佢係咩金屬啊，又係咩啊，即係嗰啲好奇怪嘅解釋咁啊，啲變大係。佢冇，其實佢冇變大過嘅，係個空間。嘅差異令到佢變成咗，你見到係變咗巨型。嗱，即係你咁想象，你正如講佢冇解噶。 唔係佢話佢只控制密度啊，佢自己。 咁佢嗰個用密度嚟解釋啫。咁但係黃金俠唔係密度，佢入咗另一個空間，那個空間對應我哋係唔同嘅、那個 size。嗱，或者你咁諗，可能呢個你覺得好奇怪。嗱，即係或者如果我入咗空間，佢嘅時間係倒流嘅，咁你出翻嚟會點啊？唔去咗琴日咯。咁其實佢冇需要時間，我只不過去咗你個空間同你嘅流動咧，同即係你係唔同嘅嗰、那個空間 ，OK？ 係。咁你出翻嚟，咁佢咪會唔同咗？咁佢你大概咁樣理解啦。總之佢個空間同我哋個有個 size 上嘅對唔同啊，咁佢就出翻嚟就會變咗巨型，好奇怪啊，係咪呢個解釋係咪？咁但係佢本身係超越次元噶嘛，咁你佢有呢個能力唔出奇啊。不過佢唔知咩啲敵人係冇嘅，係佢同佢啲 friend 先有嘅啫，係啦。咁同埋佢射嗰咩彩虹激光有冇關係嘅呢？咁係咪就打開空間？咁佢冇解釋。咁佢敵人就反而係好奇怪嘅，即係佢係平時啲幹部呢就全部等身嘅啫，但係佢嗰個大佬呢，嗰個威達大王呢就係巨型嘅，即係同黃金俠巨大咗之後咁大嘅，即係佢可以同佢互搏嘅。咁但係佢哋大嘅就大，細就細嘅，從來冇改變過 size。咁而佢啲機械獸呢，基本上就好奇怪，好似會好似飛機俠入面嗰啲機械。即係嗰啲算係飛船嚟嘅機械俠嗰啲其實，咁但係佢哋啲機械獸都係嘅，佢哋喺坐喺入邊喎，即係佢哋成隊人、成 team 人有曬流羅咁喺曬啲機械獸入邊喎，成日都係啊，咁所以次次咧佢打敗咧，佢哋又要逃走嘅，係咁都係後屘有一啲係自動嘅嚇，即係佢唔使一定係有人喺入邊嘅，咁但係即係話咧佢嗰啲敵人咧就係唔會巨大化嘅，即係意思係嚇，即係整啲怪獸係巨型嗰陣，佢整嗰陣已經係巨型嘅，咁啊好奇怪啊，即係淨得。主角嘥嗰人咧，識得用呢個空間嘅差別啊，而玩巨大。但係點解佢哋唔識嘅咧？佢冇講喎，因為佢哋其實嚟自同一個世界噶嘛。即係佢係佢哋個世界罪犯嚟嘅，其實佢嗰啲追擊嗰班，即係嗰班友，其實係啊，都係嚟自機械世界嘅罪犯嚟嘅。佢走咗嚟我哋個世界啫嘛，咁佢哋咪過嚟拉佢咯？你當係咁啊？咁但係點解嗰班敵人就冇呢個技術嘅咧？咁同佢點解咁唔同嘅咧？咁啊唔知啊，佢哋冇解釋過嘅。但主要是想讲就是话咧，黄金俠有一个好奇特的解释，就是佢系用空间差异呢样嘢咧，系即系嚟去解释巨大化。咁我觉得呢个解释真系哇好劲啊，系因为其实你系冇的嘢，自己唔使入改变啊嘛。呢个解释， 好似明又好似唔明啊，真系总之系唔能够去挑战你呢个解释啊，因为我都唔 系 好明 白。唔系，咁我咪就系举例就你入咗去另一个空间时间倒流嘅。咁 系， 咁你入咗去之后，咁你喺嗰度过咗两日，咁你咪其实出翻嚟，你咪出翻嚟我哋呢度，咁我咪 好似有啲道理喎。 两日前咯， 即係你咁諗啫嘛。咁但係佢就唔係時間，佢係空間。咁對於佢空間咧，佢走翻出嚟咧，咁我哋就見到佢係巨型咯。咁但係我最唔明就係，咦咁啊使唔使由彩虹妖入翻去先可以變翻細？佢又從來冇講話點樣變翻細嘅。咁算系应该就翻去嗰度再出翻嚟啊嘛，就佢又冇解嘅，通常打完咧就完噶啦嘛，因为好巨型嘅黄金盒咁，咁佢啲嗰啲主角企翻喺佢嘅手度噶嘛，佢好少咧会将还原翻做细细粒嘅，好少嘅，即系佢古仔就冇再提及啦，系啊，次次都系讲佢变大咁样就入个空间出翻嚟咁咯，咁呢个的确系一个好可能咧，我怀疑呢个系咪就系阿西莫夫讲嗰样嘢？即係有啲 可能都唔定嘅，佢 有啲 都係用空間啊嘛，佢都 係。係啦，係用空間嚟去解釋嘅。咁我就懷疑佢都可能係由阿西莫夫呢個啟發出嚟啊，即係係勁嘅。呢個解釋係勁嘅，係啊。咁但係真係唔普及啊，到今日 Marvel 都唔識玩最少。係。即係如果咁講咧，即係話奇異博士先至識得玩啊，應該係佢先可以變大啊。呢個就係開個魔法陣，跟住行翻出嚟，佢就巨型奇異博士啊，應該係咁啊。 啱啊。 如果照計咁但係佢又反而冇喎，佢從來都唔係咁樣嘅，就美漫就冇用喎呢、這個咁嘅原理啦。總之係或者美國作品都係咯，可能咪就係極其量就係、是、你頭先講嗰套咩奇異冒險啊？ 奇異旅程。 奇異旅程啊，咁嗰個就會唔會有啲似係呢樣嘢咧？咁我就唔知啦。咁但係佢又會變翻大嘅嘢係你講嘅喎。 如果另外一個美漫會放大縮細嘅，咪係DC嗰個原子盒咯。 哦，原先我咁嗰個就係抄呢度嘅啫，係咪？抄翻嚟。 係咯係咯係咯，嗰、那個就真係講話用原子嚟放大出睇嘛，應該 係。係啦，應該係啦。咁同埋佢唔會細多過原子咯，最細都係。 啊！ 雖然你覺得原子好細，咁但係藝合玩呢度係超越咗啦嘛，已經係即係唔係？ 去到量子領域啊嘛，今次 係。係啦係啦係啦，咁應該再細先得啦，係啦。咁啊不過唔緊要啦，你對一般觀眾係嘛？即係 form three 都已經冇讀呢個科學㗎啦，係咪？咁你唔好同佢講呢啲啦 ，OK？ 你同佢講基本嘅慣性定律，佢都唔知你講乜，係 OK？ 嗯， 係啦，咁所以就當係一個 fantasy 咁就 OK 㗎啦，對一般嘅觀眾嚇 ，OK？ 係啦，因為量子力學量子係點呢個咧，就其實好深嘅，即係都唔係，其實實質嘢都唔係真係好多人明嘅啫 ，OK？好多啲先生嘅人佢都唔明嘅，佢都係照講嘅啫，依書直做啊。咁啊，係啦，即係其實呢樣嘢係好奇怪、好奇異，係啊，同埋量子世界嘅運行嘅，即係 physics 同我哋而家平時啲 physics 就爭好遠嘅，即係好古怪嘅，咁即係唔能夠用我哋呢啲物理去套落去嘅喺量子嘅空間啊。咁所以變咗呢個就成為一故事咧，就最好用噶啦，一量子嚟講乜都得。 係啦， 就咁啦。 系啦，咁系啊，仲有少少赖过有就另一样嘢缩细啊，谂起柯南啊，佢缩咗水啊，但系谂下啫，柯南缩咗水，佢都系咁清醒咁 死亡，佢系变翻细路仔啫， 细路仔系啦，系啦，咁样变翻 就由大人还原成为一个小朋友系咯。 系，因為我就覺得，因為個頭咧係冇縮到嘅，個頭都係咁大個，所以 佢頭好似唔係佢個頭好似大啲㗎，佢個頭大過高龍西一㗎，其實 係啊，可能仲變大，仲死啲添啊，咁就係 啦，冇錯，即係因為真人見到佢應該係外星人㗎嘛，應該係 唔係悟空都係㗎喎， 悟空係細個啫，個頭大啲㗎嘛，係嘛？ 係啊，大個啫，個頭細咗啊，反正 細咗啊，反而 所以大個之後嘅你覺得佢好似仲蠢咗咁啊？ 冇錯。 不過講起嚟，你話啲骨頭啲縮細咧，因為其實咧喺啊呢、這個即係有一種叫做造骨嘅細胞，都係有一種細胞咧就用嚟破骨細胞啊，即係話你如果想縮骨咧，就你先用破骨細胞去削減嗰個骨頭，咁佢就可以幫你骨頭咧縮細。如果想將骨頭變翻長咧，就又造骨細胞。咁呢樣嘢咧，呢條橋咧就喺呢個《火影忍者》有個角色叫。軍麻女嘅，佢又可以隨意控制就做骨細胞同埋破骨細胞，佢可以將啲骨頭攞出嚟做武器，嚟喺隻骨拉條小骨做條鞭嘅咯。一佢同埋嗰啲可以控制骨頭。 拉條小骨做鞭，佢仲可以喐咩？ 仲喐得佢又犀利。喺啲骨條身啲骨頭可以生翻出嚟咯，係啦，即係佢不斷控制咗啲個骨頭嘅鈣質嘅輪部啊，咁樣就可以令到啲骨頭好硬啊咁樣咧。即係呢樣咁，佢係用呢、這、一個。生物學咁樣解釋咁樣咯， 喂，啲 你意思夾硬講，即係話點樣大人可以變細路，可以用呢個原理， 哦、 你先。 哦，係啦，係啦，係啦。 嗱，但係我講多次啊，大人變細路同縮細係兩樣嘢嚟㗎。係， 哈哈，變翻細個啦，呢、這個係，係啦。 係啦，呢、這個叫返老還童啫，咁同埋返老還童係你由好老變翻做後生，同變翻細路又差好遠喎，呢、這個技術。啊、即係如果你由好老變翻做後生咧，咁其實你只需要即係令到你個身體嘅機能翻翻去一個最 fit 嘅狀態啫。 活性化 係啦，冇錯啦。你冇你咪冇縮細啊，你冇改變你任何結構㗎。你只係哦，你已經即係唔係好，其實都係嗰個咩啊？嗰、那個叫新陳代謝啊，嗰樣嘢你慢曬啊，咁即係咁解啫。咁如果我將呢啲嘢全部可以翻翻去你最 fit 嘅狀態，咁你仲唔係變翻後生？咁就係咁啫嘛。咁但係你變翻做細路咧？你就要改變你個結構喎，其實咁嗱，呢個收斂就係呢兩樣嘢啊， 即係未發育嗰陣時係 唔止啊，即係你根本就成個身體結構其實係改變咗噶嘛，即係 唔 係 你有青春期所以未發育， 你用人你諗唔到，你諗嘅青蛙就知啊，即係如果佢將佢返老還童，佢即係變翻做蝌蚪啊，係 啦， 咁即 係變咗另一樣嘢， 其實唔同嘅，其實係啊係啊。 冇 错，咁你变咗呢样嘢咧，其实喺技术上又难好多啦。咁所以我都唔知啊，天生同路练嗰啲咩功嚟嘅，真系劲。 系啊， 变翻细路系一个好高嘅技术嚟嘅，真系。 佢仲要坏走火入魔先变翻细路，系因 为系啊，唔系佢话佢其实因为由嗰个岁数开始练，咁、 哦、 如果佢系大人开始练咧，就唔会变到咁细嘅，即系佢其实变翻佢最初嗰阵咁嘅状态啊。 系。 系。咁如果係胎教已經開始練，唔知會點嘅咧？ 嚇！ 變翻個胚胎啊！我會啊，咁啊死得啦啊！即係，但呢當然呢個係一個比較膠嘅設定啊。O K， 咁即係喺金融應該最膠嘅設定嘅都係《天龍八部》，即係有好多啲好奇怪，即係有啲似蜀山嘅開始佢嗰套啲作品啲，即係裏邊玩啲嘢啊，即係比較奇怪嘅，即係嗰啲武功嘅嘢都係。 如果你話返到還童。塑造嗰個有個替身嗰個能力係佢嗰個影咧，俾佢塑到一下就唔知縮細後生幾多，要可以塑到變翻做胚胎喎，真係塑到條友。 哇！好犀利！ 你返到還童咪即係之前有一套電視劇咪講佢哋本來係大人嗰、那個即係嗰班警探，即係先俾佢唔知整中啲乜嘢咧，變曬做細路仔嗰度啫嘛。 即係柯南嘅原理。 咁其實呢啲係啦，咁其實呢啲通常玩得意嘅啫。咁呢個係完全另一種故仔嚟嘅，即係同你話玩。玩縮水啊！嗱，縮水你要講下嗰個縮水情人啦，係咪都冇講過啊？ 做有好細嘅連縮水老婆嗰啲啊， 嚇縮水情人啦， 係咪可以化妝品混合？係啊， 嚇翻拍過好多次㗎啦，係咯。 哦，係啊，嗰、那個一路縮細就會變咗啊消失啊嘛。即係講呢樣嘢。 咁佢唔係一路縮曬，佢就縮細咗啫，冇一路縮。 唔係嗰個縮水老婆啊，就係、是、如果縮水情人咯，佢就縮到嗰個 size 冇有冇再縮，我唔記得咗。 即係佢就話個古仔係嚟自咩拇指姑娘嗰、那個嗰樣嘢嘅，就唔係嚇。係咯，嗱拇指姑娘就佢本身係細噶嘛，即係佢生出嚟就係細噶嘛，係咯。咁呢個唔係嘅，呢、這個我都唔知佢係用乜嘢原理變㗎，佢到底係咪許咗個願啦定咩㗎？我唔記得咗，係啦，係咯。唔記得啦，咁翻拍咗好多次嘅日劇都呢個縮水情人 係咪深田恭子都做過？ 好似係嘅，好多人都做過， 好多個版本嘅， 好多個版本嘅，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唔記得啦，係咯，唔記得咁多啦，係咯。其實我就冇乜點睇嘅，至少我都係睇幾集又冇睇，我冇乜興趣㗎，其實係，因為其實佢拍佢只不過都係做一啲即係叫做放大咗嘅景咯，即係整到個台面啲嘢變得好大啊，咁佢又真係整嘅喎，以前又真係整嘅喎。可能而家就 CG 算㗎喇，係囉。咁又即係你鍾意睇咪覺得得意囉，係囉，但係我就麻麻地嘅啫。 唔係，即係令我記得有套呢，我冇睇過，就係睇嗰個預告嘅。好似係啲歐洲定唔知即係最歐洲嗰邊有套講個 Miss 縮個水，跟住個細路同佢一齊咁樣。 鹹片嚟㗎？ 唔係啊，係個細路好細嘅，真係嗰啲係小學生嗰啲嚟㗎。 系咪个细路又骑住只飞蚁周围飞咁样噶？ 我唔系个细路冇缩嘅，系个先生缩嘅。 我睇嗰套就系、是，细路缩到好细，又喺后花园嗰度翻屋企，就经历咗一段冒险咁样咯。 哦，呢套系好似 系， 唔系你嗰、那个 美国嗰套 《尸流浪记》，佢又唔系好细，佢骑只鹅噶嘛，即系你咪讲嗰出啊？ 唔記得就係經過，譬如經過隻草菇，又或者隻草菇下底避雨，好似個艇咁樣，即係嗰啲咁樣嘅。 唔係嗰條友咪 如果你係尼斯流浪記咧，佢係跟咗一隊雁群去、 啊、 去一個旅程嘅。 我講嗰個真係好細粒㗎， 即 係 唔係 個昆蟲 嚇。哦，咁細，咁又另一套啦。嗱，尼斯流浪記啊，因為佢係衰嘅，嗰個細路本來好壞，即係好好曳嘅。咁就俾個唔知俾個神仙咧，俾個神仙咧就懲罰佢，咁佢就變咗好細，即係真係唔係真係好細啦，騎多一隻有隻雀盡咁大啦。咁佢就同佢只屋企有一隻，嗰只應該係只。其实嗰只真系鹅嚟噶，佢屋企嗰只就系啲家禽嚟嘅啫，佢就应该咧就唔系好飞到嘅，理论上吓，咁就唔知点解咧，反而就骑上咗呢一只嘢，就同班雁群就一齐就离开咗个嗰度，就即兜咗成个地球翻翻嚟咁滞嘅吓，咁一个旅程嘅学识咗即系好多嘢咁样，咁佢女当但系好奇怪啊，佢缩细咗之后识得可以同佢哋倾偈噶。即系可以同佢哋 倾偈。我记得又好似有印象呢个都要提过。 尼斯流浪记都有啊，无线做嘅。好睇啊！好睇，因為呢套咧已經係比較後期啲嘅，即係嘅所謂世界童話啦，童話集啲嘢啦。佢畫得好靚啊！啲景，即係佢成日嗰啲咩自然景，日出日落，哇！靚到你成，即係你淨係睇呢啲都夠。同埋佢都好睇喎，個古仔都好睇喎。雖然你覺得話你咁聽，好似覺得好悶咁啊，唔係啊，佢裏邊唔悶㗎，好好睇。即係每一集佢都會經歷一啲嘢嚇。咁佢又你知啦，佢又冇睇啲人㗎嘛。咁佢睇翻佢有咩咁好睇？其實我解釋唔到俾大家聽，大家可以試下揾翻其實。即係可能就揾唔到廣東話啦，但其實有㗎，嗰套嘢其實喺外國咧都好出名嘅。即係其實日本做嘅世界童話集咧，好多都喺其他地方再播咧，佢哋其他人係好中意嘅，係啊，因為佢個製作靚啊，做得係啊，咁同埋可能佢哋本身都對嗰個原作有認識啊嘛，人哋咁啊香港係比較差啲嘅，不嬲都即係你講呢啲咩世界童話，咁當然呢一個古仔，我唔係睇到卡通，我都唔知啊，原來有個咁嘅童話嘅喎，係咯。即係應該係童話古仔劇嚟嘅，本身係嚇。咁嗱，頭先新聞講嗰個係另一個啦，我可能冇睇過啦。係點啊？即係細到昆蟲咁細嘅。 係啊，咁佢其實就係成套戲係電影嚟嘅。 嗯，哦，電影。 講佢喺個後花園度點樣翻屋企嘅啫，其實。 哦，咁樣。 因為佢縮到咁細，嗰段旅程會變成好長啊。係。又放到蝸牛啊、青蛙嗰啲咁嘅敵人啊，咁樣嘅。 嗯。 其实系咁嘅故事。 哦，咦，咁宫崎骏， 我 仲 惊得咗啦嗰个。 啊，咁上次咩借东西嗰个又系细啦，系咪？佢本身又细啦，嗰个就系咯。有冇即系变过细嘅咧？宫崎骏嗰啲有冇咧？又好似变咗，好似冇咁。 借东西的小矮人，不过嗰啲本身都系。 佢又本身系细啊，有冇话边个变过细？又冇啊，冇变过。 变细啊！ 变好似好似啊冇系咪？好似 唔系近年动画，如果唔系宫崎骏系即系系荷里活嗰边有套就个女仔缩咗水，识咗 树叶兵啊嘛！你讲嗰个系 树叶兵 啊？我睇过添啊！你讲嗰套啫，系哦，嗰套都 OK 嘅，系啊，嗰套 OK 嘅，其实嗰个都系讲喺后花园嘅啫。咁啊，原来嗰个世界里边咧系有啲。即係樹葉兵啊！即係佢用啲樹葉嚟做嗰啲衫嘅，係啊，咁佢哋其實有個王國喺裏面嘅，係啊，係啊， 嗰時候有啲嘢要保護住，好似大概又嚟搶咁樣噶嘛，另外一族嗰啲。 咁後屘佢就真係聯絡翻佢嗰個唔知係老豆定係爺爺，都有幫手同佢哋即係打呢場仗，其實都幾好睇嘅。其實嗰套都，不過就好，我都唔知道香港有冇做過嘅，係。咁個女仔本來係人類嚟嘅，即係正常咁大。 係啊，係啊， 係。咁樣囉，係囉 ,ok 㗎嗰套都係啊。咁嗱，咁當然呢啲係屬於魔法系啦，就冇唔需要解釋咁多嘅，即係佢都係魔法令佢可以變變形縮細，係啦。咁科幻又有科幻嘅一啲嘅玩法啦。咁就不過變形縮細本身呢個題材呢係的確係得意嘅，不過就其實啊，我哋數就好似數咗好多啊，但係其實唔算多㗎，因為呢個題材都係間唔中先有一套，間唔中先有一套嘅啫。 系，嗰、那个缩水老婆嘅就系讲佢嗰啲清洁剂定咩捞埋一齐，跟住令佢缩水啊！ 哦，哇，咁危险？ 系啊，跟住佢后屘缩到差唔多就系冇嗰时，佢又跌咗落去第二啲即系有啲嘢度，跟住佢捞咗之后，佢又变翻大。但系最尾讲佢以为冇事嘅，突然间佢对鞋爆啊！影住 佢又巨大变成， 系啊，变巨大应该开始，跟住完咗套就 系咪三六排啊？嗰只都系。 冇講嗰時未有啊， 嗰時未有啊，即係中國禁播啊！呢啲大佬，呢啲揭露咗某啲現實啊，真係唔得啊！呢啲係好咁冇咁冇，差唔多啊，係嘛？ 係差唔多。 都數咗好多一啲即係叫做哇，真係相關啊，即係呢度玩 size 啊呢樣嘢嘅嘢啦，係咯，咁啦。 如果記翻嗰個零度空間，應該其實佢有兩粒好似晶片咁嘅嘢，變大變細嘅。係。 哦 ，OK，OK。 咁佢有一粒咧就喺部機度嘅，但另外一粒咧就裝喺佢嗰架艇度嘅。 嗯 ，OK。 咁所以佢個古仔，佢一班壞人想搶佢嗰個晶片嗰陣時咧，佢係縮細咗另外一部，有一個好似強化服咁嘅人咧， 得 佢想搶佢嗰個晶片。 後尾成日同佢打噶嘛，有一位 同佢打噶。佢後屘係佢後屘用個機械臂插壞咗佢嗰個引擎，跟住個人自己跳出嚟咧，揾轉轉佢個窗嘅。咁但係後屘佢跳咗落去個胃嗰度咧，啲胃酸搞掂咗嗰條友，因為嗰條友冇咗件甲，就係著件條睡衣咧，跟住用咗嘅。 係有特工啊，敵人嗰啲係咯。有冇再打？即其實嗰啲就好動漫 feel 啊，係真人做，但係好動漫 feel， 即係紙筆寶嗰時嗰啲嘢啊，總之係。 係。 唔係嗰度好睇嘅，都好睇，娛樂性好高嘅，係咯。 係，佢開頭原本係打落去兔仔做實驗嘅，不過佢個實驗室俾人襲擊，跟住嗰個科學家就拎一支針打咗落去嗰條街外嗰個人度。 哦，咁樣係。 係啊，咁先跟住佢一係可以裝嗰啲通訊器咧，佢喺個耳仔度咧先同佢嗰個人講嘢，跟住但係嗰條友係有少少。神經質，佢開頭以為係撞鬼定唔知聽到神才講嘢咁，即係搞笑嘅嘢 嚟嘅。係佢套嘢係輕鬆嘅，唔係係咯，係咯。不過唔緊要啦，係咯，呢個都好，呢個現代好多，即係似而家啲戲啲嘅，係係。其實係啱而家啲人睇嘅，因為而家啲人都係中意睇搞笑嘅啫嘛，係咯。 係啊，啱而家啲氣氛。 啱而家啲氣氛㗎，的確係啊，咁樣咁係，係好啱添啊，直情係咯。好，仲有冇？ 差唔多。 差唔多啦，係啦。 好啦，咁啊唔該晒 Peter 先，我哋會繼續講。你 好。